他的原则性表现在第一，尊重事实，尊重真理。只有在认定自己的确占理，对方的确做错了的时候，他才会奋起战斗。第二，苗雪华有公心，他不只为了个人而战斗，当别人尤其是很多人都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时候，苗雪华绝不会袖手旁观。上述两条都很可贵，并且第二条比第一条更加可贵。许多工人师傅的嘴里还传颂着苗秀华的另一则战斗故事。有一次，厂里出了一批残存次品，影响特别恶劣，总经理暴跳如雷，在大会上宣布要停发制造车间所有员工的绩效工资。哎呦，那可不是一笔小钱呐！要知道，在上一轮改革之后，每个人的基本工资只有可怜的几百块，连饭都不够吃饱的，养家糊口全得指望绩效啊。但是雷霆之下，不要说其他厂领导了，就连制造车间的主任副主任们也噤若寒蝉。而就在这时候，一个人跳出来了，这个人就是苗秀华。他当着上千人的面大声高呼，这不公平。然后苗秀华进行了一次现场演讲，他指出之所以出现大量残次品，看似是制造车间工作懈怠、业务不精造成的，但是再多想一步，以前的同样的工人用同样的生产方式，怎么就没有那么多的残次品呢？根源性的问题会不会出在这一次原材料的进货渠道上呢？根据苗秀华在财务处掌握的情况，最近厂里刚刚更换了一个上游供货商，理由是报价比以前的低 5%， 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呀，如果不是品质不高，凭什么低这 5% 呢？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总经理这次倒没怎么下不来台，而是负责采购的副总立刻跳了起来，尽力压制着场面。 哎，大家安静啊，刚才这位同志提出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咱们是不是该讨论下一个议题了？ 苗秀华好歹被他们财务处的领导强拉着坐下，大会才得以继续开下去。在会后，供货商的问题自然是没有人去侦查的，所有人都知道新供货商是负责采购的副总的老同学，而那位副总呢，是市里某位主管工业的领导的女婿。但是被苗秀华这么一闹，制造车间的员工们总算不必背黑锅了，绩效工资照发。制造车间的主任，一个40多岁的高壮汉子，事后眼泪汪汪地找到了苗秀华，拉着他的手说， 哎呀，苗姐呀，要是没有你啊，我怎么对车间的弟兄们交代呀？哎呀，苗姐真行。 在这样的事情中，苗秀华就不是一个老娘们了，而是战斗英雄苗秀华，侠之大者苗秀华。正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苗秀华不只是为了个人而战斗，而且还为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普通人而战斗。苗秀华的威信也就是这样站立起来的。一旦有了威信，那些被苗秀华折腾的焦头烂额的领导也不能真把他怎么样了，他们只敢在评奖金、做卧铺这样的事情上给苗秀华小鞋穿，聊以泄愤，但是却不敢让苗秀华下岗，不敢逼他提前退休。因为苗秀华已经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成了普通员工里的一面旗帜，拔了这面旗，那是要引起公愤的。说起来，就连我本人 也是苗秀华战斗历程的受益者呢。那是在我工作满五年之后，正打算离开这个厂子，到高科技的领域里去扑通扑通。一家中关村的公司已经答应聘用我了，开出的工资在那个年头也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就在这时候，厂里却不放人了。人事处的说法是，尽管合同里签订的是我只需为本厂工作五年，但是问题还得这么想，这五年中厂里为了培养我这个青年业务骨干花费了多少心血和财力啊？如今我翅膀硬了就想飞，这也太不道义了吧。要想走也可以，先给厂里交出50000块钱的培养费然后再走。人事处长还冷嘲热讽对我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外地年轻人的想法吗？哼，到这儿来全都是为了户口，户口本一到手变成了北京人，拍拍屁股就出去挣钱。你们也太会打如意算盘了吧。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特别能战斗。 与世无争，任劳任怨的干了几年活，到头来却既遭受了讹诈又遭受了侮辱，这让我实在伤透了心。我想这个世道是怎么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老实人，对待这样一个年轻人？然而我又想到了寒窗苦读的不易，想到了多挣一些钱让老家的父母过得好点的愿望，我还想到了因为工资低没房子，都快30岁了还没谈上个女朋友的现实情况。这些人和事儿一股脑子的浮上我的心头，让我更加沮丧。从人事处的办公室出来，我连走回宿舍的心情都没有了。我慢慢地靠在走廊的暖气片子上，又慢慢地沿着暖气片子蹲了下去，两手抱住了脑袋。哎呦，难道为了一个自由身，我势必要向厂里上交50000块钱的赎身费吗？可是我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出头，到现在我的存折里的数字尚不足10000块。交钱的话，钱从哪儿来呢？ 正在痛苦着，忽听头顶有一个声音叫我， 哎，小伙子，蹲这儿干嘛呀？ 一抬头正是苗秀华，仰望之中苗秀华的脸被窗口斜射进来的阳光照得通亮，哎，也不那么黄了，反而透出了一种坚毅蓬勃的光彩。我的心灵仿佛找到了什么依赖，乞怜似的叫了一声，哎呦，苗姐。 对于我这个陌生人，苗秀华居然也很关切。 哎，我看你不像是肚子里有事儿，你像是心里有事儿啊。肚子里有事儿应该到厕所蹲着去啊。说，碰到什么情况了？ 我便结结巴巴地把自己的遭遇说了。苗秀华皱着眉头沉吟道， 嗯，以前也有你这样的情况，不过年轻员工跳槽的话那得交培养费呀，这也是厂子里的规定啊。也不知是怎么了，我的情绪瞬间被点燃了，我呼的一下站起来，滔滔不绝地控诉了起来，口齿前所未有的清晰流畅。规定？谁规定的？这个规定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就算厂里培养了我，可是我还给厂里干活了呢。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讲，我的剩余价值还奉献给了厂子里的呢。培养我的心血已经在我的劳动中有所回报了，为什么要额外征收培养费呢？而且我们这波年轻人的用工合同上签的是5年，我5年期满，我就有权离开。雇佣双方不是双向选择的吗？ 他们这么做是违反合同、违反劳动法的呀。再有，别拿户口不户口的跟我说事儿。往更远的深层上追问一句，户口这个制度本身是合理的吗？我们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拥有在自己的国家任何一个地方居住和工作的自由，为什么要被户口限制？对于现行的户籍制度，中央都提出要改革了，那单位为什么还要设卡、设限、要挟员工呢？ 听到我的发言，苗秀华眼睛一亮，似乎对我刮目相看。他说： 嘿，小伙子，可以啊，我看你水平挺高的，一张嘴就说到了马克思。刚才这些话，尤其是劳动法那段，你跟他们说了吗？ 没有啊。什么马克思啊，劳动法呀，我说了谁听啊？ 哎，小伙子，你可不能这么想啊。 苗秀华正色对我说， 小伙子，你既然觉得自己有理，那就应该据理力争啊。我跟你说啊，人呐，就是不能忍气吞声，一次忍气吞声的结果是次次都得忍气吞声，等到你气儿也没了，声也断了，又有谁会记得你忍了什么，你吞了什么？小伙子，你得跟他们闹去啊。 苗姐，我不太会闹。 哎呀，简单，我正好也有事儿，得跟人事处掰扯掰扯，你看我是怎么闹的。我一闹完，你立刻就进去，别间断啊，咱们给他们来一个轮番轰炸。 这么说着，苗秀华径自朝人事处的办公室走过去，临进门又回头补充了一句， 哎，记住啊，敌疲我扰效果最好。 苗秀华不仅鼓励我一起去战斗，并且还将我视为盟军，向我传授了他的经典战术。苗秀华一马当先冲入敌阵，不出片刻，人事处里便杀声震天了。这一次苗秀华的战斗的对象还是那个李玉平。临近年末，年轻的员工要续签合同，老员工也要重新评级定岗，苗秀华被评为财务二级主管。之所以没上一级，据他所说，又是李玉平挑唆的结果。而人事处的家伙们也许携了刚刚将我一击而溃的余威，此时气焰竟高涨得很，也敢于和苗秀华刀对刀、枪对枪的枪枪。这可激发了苗秀华那无穷的战斗热情，他的声音越来越高，话语越来越密，进而还伴随有拍桌子、踹凳子，还有砸杯子的动静。可是还没有听苗秀华闹完呢，我却一个人先溜了。临阵脱逃固然令人羞愧，但是我也有我的难处。人家苗秀华毕竟是厂子里的老人，更主要的是他还是个北京的原住民，在这个城市有家有根儿，就算跟单位彻底闹翻了，那人家照样有房子住，有饭吃。可是我就不同了，我一闹，对方倘若给我使点什么坏，比如停发我的工资，收回我的宿舍，再或者谎称我的档案丢了，让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我怎么办呢？我真有可能孤魂野鬼的钻水泥管子睡觉去了。我的当务之急仍是生产自救，我可没有战斗的资本。 可是该办的事情还是得办呢，人有理想还是得追求啊。我在此后选择的策略和苗秀华全然相反，苗秀华是战斗，而我呢是哀求，他是要强，我是示弱，这也是根据我的个人情况而制定的方针。过了两天，我穿得又寒酸又邋遢，还故意没洗脸，